烈风从外面急灌而入。 抓好扶手！ 萨米尔大喊。艾利克的长发乱舞，时不时地遮住眼睛，若不是有父亲和哥哥在身旁，他心里是承受不住这样的变故的。凯迪望着斜下方渐渐变小的城市，依然能看到爆炸和燃烧没有再增多，枪炮的声音似乎也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密集。过了不久，那里就会安定下来吧。第二道激光射来，履带车勉强地躲过。 不，不能这样下去。 KTA 突然拔掉了安全带，从后箱中站了起来。狂风吹打着萨米尔给他的白衬衫，急速抖动。 哥哥，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 艾利克抓着扶手，朝后面喊。 我去引开他，你们快走。 不要，不要，哥哥，你不要一个人。 惊呼中的艾利克手滑了一下，狂风瞬时把他从座舱中卷了出去，坠向茫茫的大地。 KD 急忙伸右手接，却只抓到了艾利克的几丝长发。 不不， 他不加思索地朝着女孩坠落的方向纵身跳下，手指的气流喷涌，调整滑翔的方向。萨米尔刚回过身来，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，两个人已经不见了。又是一群激光束，履带车被击中翅膀的一角，冒着烟缓缓地朝与两人坠落的不同的方向斜坠下去。一群激光束之后，履带车被击中翅膀的一角，冒着烟缓缓朝与两人坠落的不同方向斜坠下去。 哥哥，哥哥，这是在哪儿啊？ 艾利克从过度惊吓的昏迷中忽然转醒，发现自己正伏在 KD 的背上，两侧的景物快速地向身后移去。别说话，你再休息一会儿。 KD 没有回头，越过路前的一道窄沟，落地之后继续的疾驰。 爸爸，爸爸他们呢？ KD 没有回答。 哥哥，爸爸呢？他们在哪儿？我只记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 KD 的心中微微的一震。爸爸，爸爸他们在别的地方，放心吧，他们很安全。 啊，那个大怪物呢？ 啊，你记得他？ 他不是一直在追我们吗？ 哦，是的，就在我们后面。放心，萨米尔先生，他们很安全，怪物没有再找他们的麻烦，我们也能甩掉他。 KD 的回路和脑海里酝酿着一种悲伤的信号，没有目睹他们的死亡，就一定还有存活的可能。他一边奔跑，一边暗暗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 哥哥， 什么事？ KDA 遇到了拐弯，向右急转。 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大怪物离得远吗？ 不远，现在站住的话，可能几分钟他就追上来了。 啊， 我们能解决掉他。艾利克，不要担心，我们都会没事的。 嗯， 艾利克服下，银白色的长发轻轻地盖住了他的背脊。100多公里以外，履带飞机坠落在一群干枯的树丛沼泽地里，没有爆炸。 KDA 一边跑一边思考着之前收集来的信息。人工智能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把 AI 看作一类物种，他们自己，他们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又是什么呢？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很简单，合作完成 EOW 指给的方向，而 SOR 的高级 AI 似乎发生了点变化，它与 KDA 有细微的合作，这种变化是由高等级 AI 的趋利避害结构造成的。看来 EOW 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趋利避害结构，只是影响了 AI 的自我存在的目的。大怪物发射的信号极具煽动性，凭着它，那些杀人 AI 变得像没有思考一般，即使互相误伤也不会起内疆报复，就像蜂王统治的巢穴统一指向进攻目标。 人类模仿自己的大脑赋予去逻辑运算和形象类比的能力， AI 反过来 却得出了毁灭人类的结论。这是何其大的讽刺！他们是人类的影子，是人类所思所想、所知所向的模拟，是人类以自己为蓝本的顶尖塑像。AI 的知识、计算方法、判断原理，无不是对人类的仿照。数以亿计的大大小小的数学模型，在他们的系统中穿插交错，沟通信息，合并分解。庞大的数据流和方程中得出了这么个 X 解。 AI 就是人类自己啊。 AI 的结论其实就是人类自己的结论啊。 KD 不仅站住喊出来，这个结论让他的回路中突然有一种一下子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 哥哥你怎么了？ 艾利克探过小脑袋问。 没事啊。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懂。 艾利克摇摇 KDA 的头，把他从恍惚中轻轻带回来。 不用管他，只是我们继续走吧。 太阳坠到西边，光幕落下，星空的背景色渐渐地浮现出来，夜沙漂浮。艾利克此刻非常的虚弱，食水不进，又伴着恐惧的奔波，对这个还在成长的女孩子来说没有一点的好处。 KDA 不知在向哪里奔跑，到处是一片荒凉。她在路上抓到了一只变宠狼，那东西一看到她就往前跑，似乎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吃与被吃的关系。她先徒手肢解了狼尸，鲜血染红她的白衬衫，然后把几块肉放在右手，以热风烤熟烤焦递给了艾利克，其余的都丢掉。女孩对着残酷的场景不忍去看，紧紧地闭着眼，然而饥饿下的香气扑鼻，又引诱着她。不吃就无法生存，这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最基本的道理。 对了，教室的拐杖。 KD 转头朝来向望了一眼，大怪物的影子还未出现在天空， 偏偏那个时候丢了。去找教授吗？根本不知道路啊。一辈子这样跑下去吗？没有他，我根本无法对抗同种材料的敌人。 他回头悄悄看了一眼正在吃东西的艾利克，女孩双目微现，神色憔悴，命运好像进入了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之中。 哥哥好颠簸呀。 艾利克在 KD 的后背上越来越不舒服， KD 只得停下来让他休息一会儿。在高耸的峡谷边陲，风从下面纵推而上， KD 面朝裂缝坐下，用身子挡住吹上来的风，艾利克蹲在他的背后。 说起来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裂谷。 他看着远方，脑海中默默地想。后背上的艾利克瑟瑟地发抖，他这才发觉周围的温度已经个位数，于是脱下红白相间的衬衫披在他的肩上。 都已经走这么远了， 圆月的光静静地照耀着荒野，很明亮，在那些石头下出现了很难察觉到的影子，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不存在。世界从不是以谁能察觉与否而存在的，而人却往往以个人的感觉去进行判断。 哥哥，还要走多久呢？爸爸，他们在哪儿呢？我想爸爸。 KD 左手轻轻扶在艾利克的头上，帮他简单的顺理一下纷乱的长发。 他们在安全的地方，消灭怪物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找他们了。 艾利克把衬衫的扣子扣上，使得自己暖和一些。衣服很长，即使站着也可以把腿裹住。 KD 的右手吹出温暖的风，包裹在艾利克的身上。他一直没有转过脸来面对他，也许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吧。情况变成了这个样子。 如果我没有因为想知道身世而执意带着那个女人回城里，说不定 不，他 既然当时在伪装，就一定会暗中跟着我。算了，还是不想了。他抬起头，群星坠于天幕，汇聚成河，纵贯南北，透过大气的散射在微微的闪。人类能够看到的星球只是浩瀚宇宙的一粒，通过天球坐标勉强地定下他们的位置，然后穷尽无数人的一生去不断的观测、研究和推理。那些遥远的星球上也许没有这样的烦恼吧。 KDA 一边想一边感受到空气中的电磁波发生了变化。艾利克，我们走吧，他近了。 哥哥，你不要太累了。 KDA 蹲下后伸出了双手，艾利克轻轻地爬上去，双臂环拢他的脖子，脸贴在了 KDA 的后脑上。 哥哥，我希望这个梦能快点结束。 夜深了，为减少艾利克的不适， KDA 适当地放慢了脚步，而空气中让他紧张的电磁波并没有加重。看样子对方的速度也在降低，艾利克趴在他的后背昏昏睡去，身旁的峡谷一直向前绵延，裂缝不知道要伸到什么地方。工蜂们的能源快耗尽了吗？没同伴推你了，笨重的怪物。 KDA 在想， 萨缪尔先生，教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贾伯沃克，他与我同种材料，我根本无法消灭他呀。 笨重的家伙，笨重的家伙。 KDA 忽然好像发觉了自己的优势，回路中的信号开始加速流转，他没有很快的速度，除了那对手臂。对，我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灵活优势。被破坏的驾驶舱里或许有能控制他行动的方法，可那群簇拥着他的杀人机器呢？ KDA 回头看了看熟睡的艾利克，他干裂的小嘴儿一张一合，并不均匀地呼吸着，双目紧闭，眼角似乎有微微哭过的痕迹。漫漫峡谷的荒野哪里是尽头，哪里又能逃出安身呢？ 艾利克，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法子。哎，艾利克，醒一醒，艾利克。 KDA 原地站定，晃了晃后背。 哥哥怎么了？ 艾利克打了一个哈欠。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峡谷岩壁上办点事情，马上回来，你一定不要离开。艾利克感觉这事情很重要，不等 KDA 说下一句，就轻轻挣脱 KDA 的手，从后背上滑下来。 你放心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哪也不去。 他蹲下，眼睛望着 KDA 的双眸。KDA 的回路越过一丝震荡，莫名的难过，空气中那股电磁波位还在缓慢的增强。事不宜迟，他走到谷边，两手趴着悬崖把身体垂下去，右手插进岩层中抠出一个坑做扶手，然后是左手抠，接着缓缓地向下移动。他就这样一边挖洞梯一边下降，下行二十几米后， KDA 停住，右手开始持续地挖一块岩石，指下的凹坑越来越大，渐渐地变成一个小洞、大洞。他跳进去，双拳在里面轰锤，拓宽内部的空间，用了几分钟的时间，击入了七八米的距离。他沿着洞旁抠出的扶手攀上来，回到艾利克的面前，背对着蹲下。爬上来，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，你可要抓紧了。似乎熟悉的语句让艾利克想起了什么，他紧紧地抱着 KDA 的颈部，看着 KDA 走下崖壁边缘，慢慢地探下身，由石头洞向下攀爬，吓得他闭上了眼，只感到风刷刷的从下往上倒灌。好，到了，睁开眼吧。 KDA 在洞内把艾利克放下，于尽头的岩面中给他抠出一把石椅。洞内很静，冬暖夏凉，直上的风也刮不到这里。在这等我好吗？我去找点东西，能帮助我们消灭那只大怪物。 用不了多久，放心吧。 KDA 单膝跪下扶着艾利克的胸肩，眼睛严肃地正对着他深蓝色的眼睛。艾利克不说话，认真地点点头，小手抓在了 KDA 的白衬衫上搓来搓去。 哥哥，你说，快快点回来，我有点害怕。 会的，很快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 KDA 走向洞口，月光映照着他的背影，艾利克坐在石椅上眼巴巴地看着他。艾利克，KDA 转过身，嘴角自信地扬起，朝艾利克伸出了一个大拇指。一起加油。 是哥哥。 艾利克努力地笑着朝他挥手， KDA 分明看到他的眼角已经闪着泪花。到达峡谷顶端时，空气中的电磁波已经浓得让 KDA 很不舒服，他沿着原路走回去，做好了与大怪物照面的准备。空中掠过一只铁鸟，长着尖锐的三角穴，朝 KDA 俯冲下来，尖嘴巴。 不能用来顶大怪物吗？ 那就让我来使用吧。三米多的翼展，一米长，高强度合金，钻头一样的尖喙。 KDA 做好了接下来的准备，他站在原地，双手摆出格斗的预备式。当的一声， KDA 双掌皮肤被冲撞上的巨鸟嘴刮破撕了，巨鸟顶着他向后移动了十几米，双脚在地上擦出两道长长的沟。巨鸟似乎想加大喷射器的输出量，尾部的热气流光在增强，而 KDA 没有给他留下时间，松手一跃，跳上鸟背骑了上去。他像处置奔铁马一样拆掉了巨鸟的金属甲壳，巨鸟带着他不断的翻滚升降绕圈子，而他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，双腿把巨鸟的脖子夹出了两道凹坑，自顾自地更改他体内的电路结构，拆掉蓝线，短的接这里。对，好了，翼龙一样的巨鸟失去了刚才的凶猛，像呆子一样在空中平平飞行，随着 KDA 在他头内电路特定位置短接而上升下降，改变速度。这就对了，走吧。调转方向，远方天际出现了一道光点，电磁波流继而像爆炸后的冲击波般向 KDA 袭来，他双眼圆睁，明显感到电子回路里跳跃着莫名的兴奋，在流入大脑中之后又渐渐的消隐。熔岩机器人浮在半空，下面是大陆附近聚集而来成群结队的杀人机器，排着整齐的方阵，火炮和激光发射器万者如一的指向前方45度。大怪物的刀刃手一直瞄着 KDA 的方向，复眼闪着红光。来吧， KDA 驾驶巨喙铁翼鸟猛地向前加速，在半空中忽左忽右地移动起来。机器大军轰地开了火，激光和弹药射向天幕夜空，光烈致命，几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。在火力网的夹缝中， KDA 沉着地调整巨鸟，努力躲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，渐渐地接近大怪物的头。他像上次一样伸出那只可怕的合金制造的三刃刀手，等着 KDA 撞上门。哼，你以为我是笨蛋吗？在接近刀手的一刹那， KDA 飞身跃出，直奔怪物的头颅。巨鸟嘴撞击在刀刃手中，被大怪物一下子剪成了三段，立即爆炸。他跳跃的轨迹计算得极为精确，驾驶舱还是上次的破损样。落入的时候他看见了玻璃罩上的断口，这种能承受住岩浆的高温高压的材料在那利爪面前竟然如此脆弱。刀刃手慢慢地朝头顶移动过来，他必须加快速度。 这么多， 黑色的金属控制台围成一个圆圈，上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按钮、开关、操纵杆、指示灯和屏幕，环中央的皮椅背已被刀刃手剪成了三段，扶手上和机械晶一样分布着两个金属球。他急忙冲过去，双手握在了球体上。 停，停，停啊！ KDA 在心中不断地默念着，控制台的显示屏上显示出一行字：信号拦截，非金融驾驶员，物质排除。头顶刀刃手已罩住了半球形的控制舱，座椅终于被剪得稀巴烂。 K KDA 屈身滚开，撞在了控制金属台上，两人高的硕大刀锋近在咫尺，闪着银黑色的光泽，刃面上还有一道道深蓝色光束在来回穿梭。情急之下，他反推金属台，借冲击力向上抱住一片刀背，大怪物将手举到了头顶，在空中挥甩起来。金属面既光滑又坚硬，难于抓牢，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被置入旗下杀机难耐的机器人群中。另一只刀刃手也慢慢地伸过来，看样子大怪物准备左右夹击。当的一声响，两只巨手冲撞，六片刀刃互相咬合在怪物的头顶，那刃座上霎时被压出六道光痕。 KD 于千钧一发之际跳下，落在大怪物的肩膀上。速度，一定要发挥速度的优势。 KD 绕着怪物的身体游走，手指在后装甲的缝隙上抓握，勉强保持着不掉下去，如一只灵鼠在咆哮的大象身上窜来窜去。熔岩机器人的手在空中挥舞想铲掉它，却时不时地打中背后那些推动着的加速的飞行机器人，将它们扫成废铁。 KDA 不断地寻找间隙进入控制舱，打算从控制台上想办法，可每次停留的时间只有几秒，根本做不了什么。随着他的移动，杀人机器大军的武器整齐地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地转动着，对准 KDA 的位置，但就是不便开火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， KDA 勉强搞懂了操控台的结构。接下来要更改里面的电路。他移到大怪物的眼睛处，一拳重击将他右眼砸出一个洞，断口处冒出烟来，时不时的有短路的放电击穿空气。那庞然大物停顿了一下，手臂僵在了半空中。怎么不动了？ KDA 疑惑，他本能的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绝醉的你站在露台，阳光眯着眼看我们，同时也发现爱。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，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 Yeah.